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终点，等你的人会是我。请往前走，不必回头，在终点等你的人会是我。 22:05:45，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一月最后一个周五晚上的 NJNY， 我是女右韩立。 晚上好，我是男左沉默。 是的，沉默的到来呢，就会伴随着这首林宥嘉的，也在节目中播了快两年了吧？ 应该都不止这个年头了，我觉得。 这首歌是在2016年的时候 哦 诞生的。哦，应该就是快两年了 哦，那真的是， 嗯，因为是一部电影当中的嘛。随着这首歌的播完毕啊，我们的这个直播帖呢也已经在新浪韩立微博上和大家这个公之于众了哈。今天晚上我们两个都是帽衫啊，在直播间里陪大家度过一月最后一个周五的晚上。说实话，这个一月呢也真的是接近尾声了。 对，而且过得很快，在这个一月当中呢就还缺席了几次的时间，就觉得好像广播的时光格外短暂一样。 对，好多人的一月的关键词好像都是感冒。 对，好像现在这个病毒真的还蛮流行的，而且因为北京有一场要下没下的雪啊，让大家期待了很久，好像对于这个病毒的传播也没有起到这样的遏制的作用，所以好多小伙伴都中招了，真的大家都要注意身体。 对，今天在朋友圈里看到祖国各地的小伙伴在晒下雪， 嗯， 然后有人做了一张图，就是全国各地都是有雪花，唯独北京这块没有。哎，真是哈，这场雪就是姗姗来迟， 真的 一直都没有到， 可能好东西都会来得晚一点吧。 好吧，那我们就一直有耐心的去等待一下。嗯，今天晚上呢默默也是阔别了很久哈，又再次回到直播间。首先恭喜你身体健康了。 也恭喜你终于中招了。 哎，真是的哈，就是每次都觉得自己好像能够熬过去啊，有各种各样的方式，但是呢所幸哈，今天是周五啊，明后两天呢还得好好的调整一下。 对，一定要好好休息，而且现在就是这样，工作如果忙碌的话呢，周末就真的要好好休息一下。 对，然后今天晚上也是我这一周都没有拍直播帖了。 对，今天晚上特意化了妆， 起码涂了睫毛膏吧，这是我对你的尊重啊。 谢谢。 大家也是一样，今天晚上如果在听的话呢，嗯，也可以吱一声，我们要聊的其实就是这个一月，因为下一次再见面和沉默的再见面就是2月份了。 对，就是2月2号了。 你要走吗 ？Via Via， 易碎的骄傲着，那也曾是我的模样，沸腾着的，不安着的。你要去哪？ 曾经毁了我的一切，只想永远的离开。我曾经堕入无边黑暗，想挣扎无法自拔。我曾经想你想他，想那野草野花，绝望着渴望着，也哭也笑的平凡着。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 凡之路啊，这是来自朴树的一首歌。默默好久没有光临男左女右了，所以你的到来呢，也让我们这个评论哈、迅速飙升到85条。 我看很多朋友其实也是关心你的身体，因为刚才在这个开场的时候我出了一点小状况，所以耳机没能戴上。那听韩丽的说话声音呢，其实还是蛮正常的。但是真戴了这个高清晰度、高分辨的这个耳机，在里面听到的，对韩丽的鼻音还是蛮明显的。所以这个季节真的，大家都要对自己更好一点。 亲爱的听友们，其实我个人还是蛮注意自己的这个应该说嗓音状态和呈现状态的。我不知道晚上会一下子这样了，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可能就 选择录播，或者是 对不会影响这个大家的收听的感觉啊。 对， 幸好明后天呢是放假，我可以好好调整一下。 没错， 大家也是一样哈。再有呢，我也是希望嘉宾们都能身体健康啊。你们一个二个的啊，直接影响着这个互相传染的问题。然后大家呢也是要健健康康，否则的话你同事啊彼此之间都会有这种交叉感染。 所以我回家就会喝一点板蓝根预防一下。 对，这是很有必要的。如今呢是已经进入到腊月了哈，非常的冷 啊、对， 马上就要过年了， 是腊班刚过去，对不对？ 对啊，这周有腊班，周三嘛。 对， 然后现在大家都已经开始聊天的时候你会发现见面的节奏是，哎，你那个 过年去哪玩？ 对，然后你什么时候走啊？就如果就是老家不在北京的，你什么时候走啊？ 对， 哎，火车票买到了吗？都是这样类似的话语哈。 是， 其实有时候我挺喜欢在过年之前，大家那种这种以往可能都不会就是很集中的去关心别人的这个你去哪里啊或怎么样， 而且 都在朋友圈里嘛。 现在的这个公司里面的工作节奏啊，也确确实实是隐性的变慢了。因为有一些公司开始在搞年会， 对， 然后有一些公司可能甚至在安排提前的放假。 是， 而在这个阶段其实大家辛苦了去年一整年，可能现在也都盘算着要回家去看看爸爸妈妈， 是， 然后要回去过个好年，所以可能工作节奏都会略微的慢下来一些。 对，大家呢也希望在尾声的时候哈，别着急，把该做的事情都做好。男左女右呢肯定会在过年之前都陪伴着大家，估计应该从除夕开始吧会这个停掉。然后呢直到大家上班我们也上班，都是一样的节奏哈。这个鸡年就快过完了。你知道去年过年很早，去年是1月27号开始。 对，但今年要到2月中才过年。 15号。 对， 然后我那天看到一个这个科学资料表明说，大家不要觉得今年过年很晚，因为还有一年会2月19号过年。 哦，真的？ 对，大家不要觉得这个今年已经是过年很晚的了。 哦， 其实不然，还会有更晚。 天哪！ 主要是今年是和2月14号挨得太紧了。 对，确实。 所以到时候可能有很多朋友不能和自己的小爱人在一起过那个2月14号那一天了。今天晚上呢，我们的红人到了1499红，究竟谁想当红人呢？也可以明示我，我知道。略微有点鼻音会影响这个你对广播的这个美感度的。 那我们就来听一个非常清亮的声音和一首非常好听的歌吧。 阿娘，爱情是你悲伤的种子，你是一棵树，你永远都不会哭。 我觉得这首歌有一句词写得特别好，叫做甘于平凡却不甘平凡的溃败。 就是我可以在这个战场上也许败掉，这个结局我能接受，但是我不能接受的是自己没有全力以赴，我没有把我自己最好的状态展示出来。 对，然后有人就在这首歌出来以后呢，就在写说其实这就好像是张韶涵在唱他自己一样， 是， 虽然他并不是原唱，虽然他也是选择了翻唱另外的歌手非常优秀的作品，但这首歌的意境和他的这个内涵当中，我相信一定有一部分是和他的生活和他的经历是重合的， 对， 所以才有这样的共鸣。 很多人会因为在另外的平台上看到了一个歌手，他以一种崭新的姿态出现，会说他一直都唱得很好啊，终于有的人知道了。其实我真的觉得真金不怕火炼哈，而且一个真正的歌者，他是可以在这个所有的挫折面前依然保有他最佳的竞技状态。张韶涵这些年在男左女右的节目中播过她很多的歌曲，我一直对她的评价就是小身材大容量， 真的是 就是那么瘦小，但是她内涵里啊，她身体里爆发的那种能量真不是一般人能企及的。 而且我觉得就是歌手的声音，我觉得随着年龄的渐长其实都会变得更平缓一些， 是， 但是张韶涵她年轻的时候的声音很棒，然后她现在其实也算是一个有一点年纪的女孩子了哈，因为她跟我的年纪应该差不多大， 对， 但是他的声音还是那么的清亮，真的是特别特别的让人觉得好棒啊，这种感觉。 应该说他的这个声音条件这么好，保持这么好，也有他自己自律啊，还有他的一个保养啊，肯定有这个原因在里面的。如果很多年没有进行这个系统的培训，或者是定期的给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调节的话，我觉得不见的话每个人都会保持那么好的精神状态哈。22:23了，我依然没有挑选出今天晚上的红人啊，但是呢我们的评论量已经达到了156条，足以见得男左女右可能大家还是需要有男左在的。好吧，如果你想当红人的话呢，那一会儿再明示我。今天晚上我们没有具体的话题，就是这快要过完的一月，2018年的第一个月份，满满的31天，走向了他最后一个周五的晚上，所思所想都可以和我们互动。下面这首歌最爱，来自现场版。 午夜若是只为一段情，就让一生只为这段情，一生只爱一个人，一世只怀一种愁，纤纤小手让你握着，把它握成你的袖，纤纤小手让你握着，解你的愁，你的忧。红颜若是只为一段情，就让一生只为这段情，一生只爱一个人，一世只怀一种愁，牵小手让你握着，把它握成你的袖，牵牵小手让你握着，解你的愁，你的忧。

木村拓哉、江口洋介主演的冬季日剧《BG 身边井户人》开局良好，首播收视达到了15.7%。主演江口洋介自1987年主演电影《湘南暴走族》成名以来，始终活跃在日本影视的第一线。近年来，他不再执着于第一主演，更多的参演社会派作品之余，也在继续拓展着自己的戏路。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明天播出的部分节目：0点光阴的故事，1点重播月影流声，2点重播节奏驾到，4点重播中国歌曲排行榜，5点特别创意，6点歌飞扬，7点月影流声，8点音乐加速度。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左小美为您编辑播报的，我们明天再会。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22:3432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月26号周五晚上第20段的 NJNY， 我是女右韩丽。 晚上好，我是男左陈默。 抱歉哈、啊，有点小感冒，所以呢，这个声音好像不太和以往一样啊。 但是话说，咱们的红人到底选没选出来？ 选出来了，而且呢，他还是一个认证的人士呢。他叫做吴奇的磊。 哦，祝贺、 对，吴奇的磊，谢谢你今天晚上担当红人。以往呢，我们对红人的要求是要助力大家一起达到120家的评论量，但现在已经到了187了、所以你随便玩吧啊，怎么开心怎么 不用有压力。 其他小伙伴也是一样，就是这一个月。有的人会觉得过得很慢，有的人会觉得过得好快。 是， 默默你觉得呢？ 我真的觉得最近的时间过得很快，因为好像刚到2018年。我现在经常还在说，就是明年怎么样，明年怎么样，其实指的是2018年哈、然后就发现1月份就快过完了。 哎，我跟你正相反，我觉得这个1月，我每当到一个月份有31天，就是很整的时候，我都会觉得怎么那么足啊，还没过完呢。 OK。然后1月份，因为我过生日的朋友比较多，然后一个接一个，就好像这位过完，下一位过，下一位过，下一位过，过着过着这个月就都过去了。 哎，现在你们的朋友之间还会特意买礼物吗？ 嗯，我们今年我跟一个好朋友做了一个决定，就是我就提前问了他想要什么礼物，然后知道了他要什么之后，我就在朋友当中组织了众筹。 其实这个挺好， 特别好。我跟你讲，我那个我生日也快到了啊。 好的好的，加我一个啊，众筹加我一个、 对，因为我觉得其实与其让大家送一些比较分散的，然后每一位朋友都要很用心，但是还未必送到你心头上的， 都不如发个红包， 未必用得上的礼物，倒不如说你选一样你在现在真的用得上而且能用相当长的时间的这样的一个东西，让大家一起来参与一下，多少都不限，我觉得这也是蛮好的。 哎，真的，今天我还在想啊，比如说你送朋友礼物，大家其实都这把年纪了，该有的也都有了，没有的你也不可能帮我用，对吧？是这个意思，对不对？然后呢，你想给这个这样的朋友顶锦上添花送礼物怎么办呢？ 嗯， 顶多是说他喜欢的品牌，比如说那个产品有了升级版，对不对？ 是。 比如说他喜欢的吹风机 哇，现在出了一个什么中国年什么红色版，哎，这个时候你觉得，哎，要不要这个送他一个崭新的？他肯定会比如说自己家里放一个，爸爸妈妈家里放一个，或者说他把原来的送给家人， 是， 就是这个过程呢，如果你帮他考虑了，你买到他心坎里的，他当然喜欢。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人家有没有买到，对不对？没准人家自己就升级了，怎么办？所以你刚才说的，尽管啊，这个礼物可能就没有神秘感了， 嗯， 但是它却会更加让每个人在礼物这件事情上不会那么紧张了。 对，我觉得其实如果你特别自信，你会给一个朋友选到一份，你也送得出手，他也绝对用得上或者很喜欢的礼物的话，你自然可以这样做。但是我现在也建议很多朋友，如果你没有那么了解一个人的生活，或者你没有那么了解他在当下的一些心情和喜好的话呢，不妨问问他要什么，然后可以组织一些朋友帮他来满足这个心愿。 但是除非特别好的朋友，否则的话人家觉得我不好意思说出口嘞。我是说多少钱的东西你们觉得大家可以筹一下呢？ 哎，不是很熟的朋友要送生日礼物吗？ 至少如果人家送给你过的话，你是不是应该礼尚往来？我应该是这样的，他如果送给过我的话，我一定会在他生日的时候有所表示。 那不是很熟，他为什么要送我生日礼物？ 他喜欢你啊，这个喜欢有朋友之间嘛，可能就是觉得他记住你的生日了。当然这几年我觉得红包是一个很好的，就是200元也不是说多少刺激。影响了你的生活的品质，但是呢他给一个好彩头嘛，对不对？ 好好，今年我的生日是个周六，然后呢我们就3月16号的时候再聊一次这个话题好了。 好的。 往事一幕一幕突然静止，你挽着他，他挽着你，向我走过来，同桌的人蜂拥而上，将你我隔开。我干杯，你随意，这是个残酷的喜剧。我的人生早留在你那里，我却还要故作潇洒地。你和他，和你，这是个讽刺的交集。是你太残忍，还是我太天真？你要我来纠正的出息。我的请帖是你的喜帖，你要的一切如今都变成我的心碎。你总是太清醒，我始终喝不醉，连祝福你还比我低。你的喜帖是我的请帖，你要我举杯，我只能回敬我的崩溃。在场的都知道你我曾那么好，如今整颗心都碎了，你还要我微笑。这是个讽刺的交集，是你太残忍，还是我太天真？你要我来纠正的出息。我的请帖是你的喜帖，你要的一切如今都变成我的心碎。你总是太清醒，我始终喝不醉，连祝福你还比我给。喜帖是我的请帖，你要我举杯，我只能回敬我的崩溃。在场的都知道你我曾那么好，如今整颗心都碎了，你还要我微笑。今天是你的喜帖，你要的一切如今都变成我的心碎。你总是太清醒，我始终喝不醉，连祝福你还比我给。

空白，还有谁能来教我爱？ 来自徐佳莹的歌曲啊，《寂寞沙洲》。 对呀、啊，失落沙洲。 失落沙洲， 我们连续两次把这首歌的歌名叫错了。我上次是我错了， 然后我脑海里就这个 就植入了，我深深的留在了脑海里。 对，我也觉得人在这个感冒的时候，好像反应力也在下降。 对，所以你今天怎么样，我们大家都不会怪你的。 不，这个不应该哈，毕竟也是从业多年，我一直都觉得作为一个电台节目主持人，我们应该把最好的声音，因为这是我们的一个工作唯一。就输出让别人来判断你工作质量的 对 一个窗口。 很多朋友可能都有类似的错觉，你看真的他说寂寞沙洲啊，不，失落沙洲，我不知道是他真的这个有意的在犯错，还是他其实在重复我们当时曾经犯过的这个小错误。 特别容易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因为他唱得太好听了，可能你都、不太觉得一定要有一个名字，而是在他的那个声音当中随着他的情绪起伏，这就是会唱歌的人，他能把你的情绪带进去哈，代入感。继续今天晚上的男左女右，然后我们也谢谢吴奇的磊担当红人，他说特别的开心。对，当了红人呢，就可以把你的名字写到我们的小本本上了。男左女右不知道在地球上还会陪伴大家多少年。昨天晚上我和叶谦说了一个很伤感的话题，因为现在我们还是在鸡年，对吗？然后我们说这可能是男左女右陪伴大家的最后一个鸡年。你想下一个鸡年是12年后、 真 的，绝对不可能，对吧？ 12年以后你52岁了。 对啊，就马上退休了嘛，你怎么可能在这个岗位上还会继续做一档年轻的朋友喜欢的晚间节目呢？也做不到了。所以真的不是我故意消极啊，也不是说把一些事情说得那么难过。其实珍惜的这件事情，就是让你细数着你们在一起的时光还有多少。 是 永远都拿出似乎明天不知道我们还会发生些什么。我们来珍惜此刻的感觉。 真的， 乌云凉爽，空旷，炙热，少女，春天，呐喊， 万物生，破土而长，年少之梦闪闪发光，有生者向现实开枪，谁先笑场，谁先投降，谎言在上街。全力反抗，烂泥扶墙，小心塌方，神经官堂，非要活着天亮，人间一趟，看看太阳， 心关堂，非要活着天亮，人

世界茶饮来了，世界茶饮来了，世界茶饮超级水果茶来了，世界茶饮放开加盟了，加盟热线400-678-6888，400-678-6888，400-678-6888。腾飞虚体验。 一个香港仔北漂30年的创业史，一段从看不惯到离不开的欢喜姻缘，一场跨越地域和时代的文化碰撞，一段传奇人生精彩登场。 2017北京文化艺术基金资助项目话剧茶餐厅即将贺岁登场，我是制作人朱红，这是写给改革开放伟大时代的一首创业者之歌，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监制邵泽辉指导，期待您的关注。 1月25号到1月28号，朝阳九剧场行动剧场，购票关注大麦网及永乐票务。 3:01:38，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月26号周五晚上第30段的 NJNY， 我是女右韩丽。 晚上好，我是男左陈默。 对，希望和我一样，刚刚这个有感冒迹象的朋友哈，都能够吃药、喝水、睡觉，明后两天呢好好的养身体，然后周一上班上学，现在已经放假了，对吗？ 对， 都放假了。都能够好好的保重啊！明后两天还有一个缓冲期。 是， 今天晚上抱歉啊，鼻音有点重，不是很好听。 不过给这个带病坚持工作的韩丽点个赞哈，也是不容易的，因为生病确实身体很难受，但是还能像正常人一样这样吐字清晰的讲话，真的也是蛮给力的。 说实话，我觉得怎么说呢，这并不是我想，或者说我此时此刻说话的状态，我自己很舒服的。 当然， 我是觉得不好听，我自己都觉得很别扭。哎， 谁也不是在过所谓完美的生活呀。 所幸呢，大家已经在一起这么久了，我们彼此能够包容，然后也能够接受偶尔一次，或者是一小时不够完美的时刻吧。 是心跌入梦许许轻伤，初心的无情的都相逢，花一冷心难忘我素夜彷徨，一朝爱此生难放， 曾比旧沧海用情是了生与无，爱你如幸福山海，却几经反复。

见。 It's been a long time。 好久不见。 Allen 苏醒最新的专辑当中的这首《好久不见》是我整张专辑当中最喜欢的一首歌， 真的好热闹的一首歌。 对，因为他会有和朋友多年前的老朋友哈在一起聊天， 嗯， 然后其实每个人都有一些曾经被别人记住了， 是， 但你自己呢都全然不知， 嗯， 甚至你还美化过自己的过去，然后在朋友的记忆当中其实会还原的更加真实一些。 对啊，前段时间的有一部这个电影哈，也在讲就是到底什么是真正的死亡。其实真正的死亡是当这个世界上已经不再有人记得你的那一刻。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全家福的照片哈，可能也是随着这个马上过年了，大家呢都要回家了，我觉得真的应该照一张全家福，每一年记录一下一家人的样子， 嗯， 然后一年又一年，它都将成为宝贵的回忆。 是， 当然我妈妈爸爸现在也经常说，说你们老拿手机拍照，但你们从来都不洗照片，就你们也不管是复印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就从来没有让我们看到过可以放到相册里的照片。 嗯， 不，这还真是个问题哈。就是大家即便是买了打印机，在家里也不怎么用了。 是因为好像打印出来的东西不好保存，也容易褪色，还不如在这个时时常新的手机当中始终观看它最漂亮的颜色。 所以在这点上，我是一直特别喜欢立拍得的。 嗯， 就是我自身对于这种成像立刻能够拿出来的话，我如果参加什么朋友好久没有聚会然后在一起的时候，我都会带这样的相机。 对，而且它不用修图。 而且它本身的那个色彩啊还有那个光线啊，它的整体的感觉反而会比你在手机拍的更有那种杂志感。 哎，很舒服的样子。 我觉得逢年过节哈，或者说到了一个月底也好，大家都会自然而然的生成一种对自我的一种这个月过得如何啊这个自身的一个成长啊或者是退步啊一个判断哈。 嗯， 包括今天晚上也是因为它是一月的最后一个周五，然后我们在一起呢也是聊聊大家的一些感觉，发现快过年的确是主题，感冒是主题， 嗯哼， 而且有很多就是背井离乡的朋友，每当感冒的时候会特别的想家。 确实是因为当你生病的时候就会觉得自己格外的脆弱。 你也是吗？ 嗯，在我生病的时候确实也会觉得自己挺可怜的。 我好像就觉得自己已经，我的那一刻感觉是庆幸，你知道吗？ 哦，这是 我是觉得 感觉 哦，幸好我不用，如果我家里现在有另一半的话，我可能还要为他去做饭，然后如果我有小孩的话，我生病了孩子怎么办？ 你为什么不想，如果你家里有另一半，你生病的时候他可能就为你做饭？ 其实我是一个特别不喜欢麻烦别人的人。 这不是别人啊，他是你的另一半， 所以这可能就是我一直选择一个人的原因吧。嗯，就是我是一个特别喜欢两个人在一起势均力敌也好互相照顾也好，不太喜欢单方面的要让一个人全部都照顾你。 对， 而是你能够为对方做些什么。 是， 当然在我这个年龄段再说这些事情呢已经没什么意义了就是总之还是一句话，要照顾好自己，你要有能力照顾好自己，然后才有余力照顾别人。 是， 包括我这次感冒我都分析原因了。首先穿的太少，这个毋庸置疑。就如果你穿的多你在外面的话你不至于这样。 对， 我以前穿的少是在外面少时间少。嗯，这段时间我在外面待的时间有点长， 经常奔波。 对，但我还穿的只有一条秋裤就有点儿受不住了。 只有一条秋裤？ 对啊， 是很少的意思是吗？ 你看你也会觉得穿的已经够多了，对不 对？ 对 啊， 可是我的长辈，我的长辈们都会说，你不穿毛裤你当然会冷了啊，你连棉裤也不穿你当然会冷了。 棉裤是什么？ 你问一下我这个年龄段的人会有人穿吗？ 啊，你这个年龄段的人还是会有人穿的 我家乡因为东北嘛就很冷，他们会穿。 嗯， 但是在北京，我的这个同龄小伙伴也不会穿的。 棉裤是不是？ 毛裤也不会。 我已经很多年没听过这个词了。 但他们会穿羊绒裤或羊毛裤，会有的。尤其是已经有了小孩的妈妈族，他们真的会穿的。 我感觉自己很不了解这个世界。 所以啊，我们无形中生病是有原因的，对吧？ 好吧，所以我们还是要让自己有更好的抵抗力，这样我们才能在这个世界上更好的做自己。 然后你知道为此我干嘛了吗？我下单买了羽绒棉裤，然后如果我在外面待的时间长的时候呢，我就要穿羽绒棉裤。 你好厉害。 因为人不能在发生事情之后不去问自己原因在哪里。 好吧，送首惨歌给你和现在正在生病的朋友，希望这首歌能帮你们打开心结，远离病毒，消愁了。 走进这欢乐场，背上所有的梦与想，各色的脸上各色的妆，没人记得你的模样。三巡酒过，你在角落固执地唱着苦涩的歌，听他在喧嚣里被淹没。你拿起酒杯对自己说，一杯敬朝阳，一杯敬月光，唤醒我的向往，温柔了寒窗，于是可以不回头的逆风飞翔，不怕心头有雨眼底有霜。一杯敬故乡，一杯敬远方，守着我的善良，催着我成长，所以南北的路从此不再漫长，灵魂不再无处安放。欢乐场，背上所有的梦与想，各色的脸上各色的妆，没人记得你的模样。三巡酒过，你在角落固执地唱着苦涩的歌，听它在喧嚣里被淹没。我的向往温柔了寒窗，于是可以不回头的逆风飞翔，不怕心头有雨眼底有霜。 总是潦草一场，清醒的人最荒唐。一杯敬自由，一杯敬死亡，放出我的平凡，驱散的迷惘，我把天亮之后总是潦草一场，清醒的人最荒唐，我把天亮之后总是清醒的人。 如果没有遇上，我们会

目前我市仍处于持续低温蓝色预警当中，预计今天夜间最低气温零下十度，夜间到明天早高峰期间出行需要注意防寒保暖。明天白天天空云量逐渐增多，扩散条件略转差，预计最高气温零下一度，天干物燥，需要注意补水保湿。明天夜间到周日白天有三四级的偏北风，天气转晴，扩散条件转好。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零下十度，最大相对湿度50%。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零下一度，最小相对湿度2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明天白天的气温在零下十度到零下一度，穿衣气象指数是一，适宜穿羽绒服类服装。 23:32:31，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月26号周五晚上第40段的 NJNY， 我是女右韩丽。 晚上好，我是男左陈默。 是的，陈默呢，一周只来一次，就是在周五的时候出现。以前我觉得这些话呢都是老生常谈了，但是我现在看到我朋友问我今天晚上有暖文章吗的时候，我就知道我们又有新朋友来了。 哎，是的，也希望是这样哈，不断能有老朋友的问候，也会有新朋友的出现。 对，暖文章是和冷笑话配搭出现的，所以只有在夜间或者说我一个人直播的时候才会有暖文章。和陈默在一起的通常都是一周的一个总结啊，或者是一个话题啊。总之今天晚上没有暖文章了。但是我们会在一起细数一下整个一月哈，或者说此时此刻在这个深夜里你的所有感触。那今天晚上我们的红人叫做吴奇的雷。有一件事情发生了，就是他并没有关注我，所以呢他关注了189个人，我只能看到他最新关注的叫做爱单车的小泽晨。但是他第一个关注的谁我并不知道。没关系哈，这都是每个人的一个选择。 是的， 曾经呢还会觉得不太理解，为什么你喜欢一档节目却不去关注，但后来觉得这是人家自由啊，对不对？ 对啊，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这种收看习惯、收听习惯或者生活模式的自由。 没准人家偷偷关注我呢，对不对？哈，往好了想呗。 好的， 林俊杰。 假如把犯的记得错，能错的都错过，应该还来得及去悔过。假如没把一切说破，那一场小风波让一笑带过，在感情面前讲什么自我，要得过结果才好过，全都怪我不该沉默是沉默，该勇敢是软弱，当初的你和现在的我，假如重来过，

李健演唱的你一言我一语， 真的是非常非常清亮的声音，在这样的一个冬季听到这么好听的声音，真的是特别满足的一件事。 对，我觉得干净这个词用在他的声音上是特别的恰当的。而昨天我在点歌节目当中，有个听友说，很多时候人在寻找一种让自己觉得干净的东西，不管是干净的食物、干净的水、干净的人物、干净的世界、 是 干净的美景啊，我们有时候真的会觉得周遭的一切会蒙上尘埃，所以我们愿意去寻找那些干净的东西。 是，还要走多少弯路才能遇见你？堆积如山的话语等着你开启。 对啊，李健总是会有这种在晚上哈、啊，用他的那种声音，一下子就把你的一些柔软的部分。一直不敢触碰的东西又轻轻地撩拨起来、 对，还记得他那首《假如爱有天意》， 哎呀， 自己填的词真的是有如神来之作的感觉。 对啊，要相信这些天赋型的歌者哈。 嗯， 今天晚上的节目呢也接近第四十段，还剩下16分钟的时间哈。 是， 吴奇的磊啊，我们的这位红人说，我没关注你吗？没事，奇，没事。然后呢，有个听友说，丽，我可是大大方方关注了你 哦。 其实我觉得无论是大大方方还是悄悄摸摸都是很正常的，这是有选择。我用小号而已关注了很多人的对不对？谁还没个小号呢？ 好吧， 这很正常的，这是只要你没有说用你的这个键盘侠的功力去攻击别人哈， 哎， 或者说你披着一个伪装的样子然后变成另外一个自己，我其实无非就是觉得更自由，就是当你有一个小号的时候，你可能会更自由。 是， 就像你上班，如果让你穿工作服，和你在家里穿休闲装是不同的。 嗯， 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区别吧。我也不管很多人说天蝎是不是就喜欢那样的神神秘秘的。今天晚上在直播帖当中说，如果你在听的话，就出来吱一声，所以也真的是有278声吱。就真的有很多朋友在这个晚上，平常不想和我们互动，但因为一周你才来一次嘛，然后就亮相了。好啊，谢谢各位。一月份就要接近尾声了，而且马上也要过年了，希望大家都能够把该处理的事情处理好。 独自划船去江心的沙洲流水，静悄悄躺着阴暗如海口，沿岸渐渐飘满他放生的心事，遥望他们不融化也不愿游走，是谁深夜 色短桥明暗，是他漫天放生的问号，沿路汇入北斗星轨的星矢，夜浮一夜在他的心间飘摇。 等待被拆封的瞬间。 来自梁静茹演唱的他，夜色阑珊，他还没有入眠，这个他可能也是你。今天晚上我看到很多听友在和我们互动的时候也在讲着自己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有一些不愉快啊，这回赖不了水逆了。 对， 因为确实最近天体运行还是蛮正常的。 对啊，当人生有一些可以归责的地方的时候，我们往往不在自己的身上找问题，而把自己周遭遇到的一切这种不愉快的经历推给了行星的运行。但是当这个天象终于结束的时候，我们其实还是应该回过头来看一看自己有什么可以成长和做得更好的地方。 对，凡事就是先解决心情再去解决事情， 先解决内因再去攻克外界。 对我们可能不见得一下子会把一件事情处理得很完善很好，但是我们要有解决问题的姿态， 对 啊，这是特别重要的。包括在感情当中也是一样，男女之间也是一样，不是每个女孩都是觉得两个人不能吵架， 是， 而是在吵架之后彼此的姿态，这个可能是决定两个人能否继续走下去。 没错。而且我觉得有的时候如果你和一些音乐有共鸣的话，就不妨把它的歌词拿出来仔细读一读，看一看会给自己什么样的启迪。比如说Tini 君，他说，话说第一次听到刚才那首他的时候呢，其实真的听哭了，现在可能就不会有这样的感觉，因为他后面画了一个很可爱俏皮的符号哈。然后呢就有朋友也抄下了他的这首歌词， 这首歌词写得特别好， 非常好，说抬头看看满天星，却挂念某一道彩虹。 对，我们总会有一个阶段里，是因为我们的人生很多的目标也许离我们很遥远，但是会发现感情这个目标曾经的它离自己那么近， 是 我们就没有办法把握好。所以人是带着一些遗憾，一些不甘心，甚至说有一些对自己的否定啊，然后再去怀念某个人。 但是回过来想一想，谁不是这样生活一辈子呢？谁不是经历了这样的人生呢？谁在跟别人分享这件事情的时候，不是看着对方的眼睛然后想着自己的心事吗？ 可我觉得当你活得越来越充实，你所关注的点越来越多的时候，这件事情真的会被弱化。 对，就是你不是会不经历这样类似的事情，而是当你再度经历的时候，其实你发现它在你非常丰满的人生当中其实已经无足轻重了。 就像很多人说看那部电影前任三，有好多人就非常难过呀，然后怎样，有个人说一句话说，谁有前任去会看，谁有现任会去看前任三的，就是好像是挺戳人的这个心的，但是其实也有道理。如果你现在的日子和你的现任特别好的话，你真的对于过去的所有都真的像在看别人的故事一样， 是 你不会再去跟自己有什么关联。就即便那个时候自己很糗，做了一些对不起自己或者对不起他的事情，你早就和自己和解了， 是 而不会再会在那样的歌里啊给自己又一次的伤害，或者说又一次指责。请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生命里在什么阶段发生什么事情，遇到什么人，也许真的就是给我们上了一课。今天晚上呢就要播最后一首歌了，谢谢吴奇的磊。而这首歌其实也在节目中经常和大家分享。 对啊，来听这首歌，很好听的， 心动， 陈洁仪。 晚安， 晚安。 哪里？原来就住在我心底，陪伴着我呼吸。有多远的距离，以为闻不到你气息。知道你背影这么长，回头就看到你。过去让它过去。